MyRadio 主办的第一届网际常识问答比赛就快截止了，你们报了名未呢？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可以经电邮报名或致电24673088查询，胜出的队伍将会得到丰富的奖品，名额有限，压满即止。 各位 MyR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第一届的网台制作训练班的毕业生，咁我而家喺呢度做節目啦，做呢、這個鬱文射馬同埋做呢個馬場 USC 啦。當初我點解會讀呢個課程呢，就係、是、教主成日話我，因為嗰時我做緊啦鬱文嘅議員助理啦，咁佢又成日話我，你咁中意講嘢，但係呢個唔知道你講乜嘢嘅。咁我跟住就嚟上堂啦，就嚟呢度上堂學嘢。咁當時陳海琪教主同埋梁錦祥即係台長，佢都教咗好多嘢俾我哋，所以我亦都真係好獲益良多。第二期嘅 MyRadio 網台製作訓練班嘅課程就係嚟啦，希望你可以成為我嘅師弟。咁啊，見到大家。 MyRadio 普羅政治學院現正進行2018年維園年宵義工招募，時間由2月9日至15日，大家可以選擇任何時間、日子。有興趣的朋友請將姓名、聯絡方法和可以幫手的時間電郵到以下電郵地址，請大家多多支持。 Hey, Hello， 小弟是 Dennis， 玩樂高地節目主持人。第二期的全方位網台節目製作課程就現在招生了。我記得那時候在外地就一直做開 MyRadio 的聽眾，回到香港見到有個網台班上堂，之後還可以做主持，我覺得真成事太過不可思議了。那時候上堂最大得著就是這個講話沒那麼多懶音，以及這個演說技巧和那個講嘢嘅方法啦。咁就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就記得快啲報名啦。 好啦，翻嚟第二節啦。咁呢個就阿陳志雲博士嘅首本名，即係首本名氣啦。嚇， 本行嗰啲物理嘢， 我哋又係。要詳細解釋少少啦。咁佢就話咧，喺我哋個人類嘅實驗室入邊咧，就首次可以製造一個微型嘅伽馬射線嘅爆發。咁第一樣嘢問咧，咩係伽馬射線咧？ 嗱，咁首先講啦，你話我哋平時見到嗰啲光啦，咁啊都係電磁波嚟嘅。咁電磁波咧，有啲高能啲，有啲低能啲咁樣。咁啊，有 高能量啊，唔係能力啊，高能量啊。 係啦，咁啊，譬如話，如果我哋出咗我哋可見光範圍一啲更加強嘅電磁波咧，咁啊，紫外光啊，X 光啊，去到最高嘅極端咧，就伽馬射線。咁所以咧，即係 最勁嗰只係伽馬射線。 係啦，即係 suppose 應該個破壞能力最強啊。講到破壞能力最強，意思就係話咧，基本上劃過任何物質咧，好容易就將嗰啲物質上邊嘅電子咧打落嚟。所以那些對人體都有害的，因為它連將我身體裡面的細胞、DNA 裡面的那些電子打散的時候，就會有一些你想不到你不想要的變異走出來。所以呢，這些電離的輻射，偏高能量可以將電子打甩的那些輻射，我們叫電離輻射，就是一些有害的東西，包括這個紫外光、X 光和伽馬射線。而且呢，越是高能量的害處應該就越大，因為它的穿透能力都越高。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法，譬如是有一些勁一點的子彈，有些沒那麼勁的子彈。 是的，是的，那它能夠即一個就能夠殺幾多個。你見伽馬射線的能力一定是最高的。但是當然這個對於我們人的生命來說，相對人的生命力而言，但是你說在宇宙之間呢，其實很隨意產生到任何高能量、低能量的這些的宇宙射線。 它的條件是什麼呢？譬如說為什麼會有高能量的射線？ 這個 又是另一個其實挺大的課題來的。我們經常都，即我們當我們放一些這樣的探測器上我們的宇宙空間探測，不需要放到特別高，有些甚至放在地面也可以，有些放在太空也可以。你會發覺就是有一些我們想都沒有想過，原來這麼高能量的射線在這裡。他們不多，但都會問這麼高能量射線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因為每一個的無論你高能量的東西也好，低能量的東西也好，它都有一個物理上的原因。 呢件嘢發光啊，發出我唔理佢紅橙黃綠青藍紫乜嘢顏色嘅光。咁我哋知道背後可能係一個燃燒嘅過程喺背後，或者好似對於太陽咁，佢唔係一個燃燒嘅過程，係一個核聚變嘅過程喺裏頭。咁其中核聚變就可能幫我哋產生有啲過程，幫我哋產生比較高啲嘅能量，有啲係低啲嘅能量。我哋要去重複，譬如話啲人去照 X 光，咁我哋都有個方法產生 X 光噶。咁所以我哋都要了解 X 光產生嘅機制。咁但係一啲超越咗 X 光去到伽馬射線，甚至乎比即係更加高，即係我哋地球上未有咁高嘅呢啲咁嘅能量時候，具體個機制係點咧？咁我哋就去問呢個問題，就係點樣產生呢高能量伽馬射線？ 嗱，換言之，如果譬如話你如果重組到佢，或者你做即係已經了解咗佢產生嘅原因啦，嗱，問一個好戇居嘅行外問題，其實 X 光係點整出嚟嘅？ 用嗱嗰個演學咧。佢用嗰個德文字嚟教我哋，就 Bramstrahlung 嗰個德文字。咁、其實個意思，如果你有啲人識德文，佢就話咧，將一啲嘢高速地去打落一個目標嗰度，令佢急速剎停嘅呢個過程。咁具體上就係話咧，你將一啲電子去用個燒紅咗個發熱線，用個電場拉出嚟之後，將佢加速。你越俾多啲正嘅電荷嚟吸引到呢啲電子咧，啲電子就會行得越嚟越快咁樣，最後將呢啲加速得非常之快嘅電子咧打落去一件金屬物件上面，通常係呢啲可能係 tungsten 啊、鈷啊呢啲咁嘅物品啊咁樣，咁啊令到佢咧啲電子同嗰個原子相撞，咁喺呢個過程就會產生到啲 X 光出嚟嚇，咁個效能唔係太高嘅，但係基本上而家你發覺咧。你要產生大量產生 X 光，你都離唔開用呢啲咁樣嘅用電子撞落去金屬嘅呢啲咁嘅。 咁換言之，而家我哋係譬如喺嗰啲 lab 做嗰啲 X 光嗰啲鏡面都係咁方法做出嚟嘅喎。 大概都係咁嘅，離唔開咁嘅樣嘅嚇。咁、如果去到伽馬射線就更加困難嚇。咁、所以你會發覺咧，由實驗室度咧，你要好即係產生伽馬射線咧，你唔係淨係用嗰啲產生 X 光嘅方法，都仲有其他方法嘅。但係至少你都要對嗰個物理掌握先。咁其實咧，去解釋宇宙間咧，點解會有咁多高能量射線？其中嘅譬如話啊，一位好出名啦 ，Fermi 啦， 費米 啦嚇，咁啊提出嗰啲好靚、好簡單、好靚嘅理論咧，就係話當有兩片宇宙嘅星雲互相靠近嘅時候，如果佢哋中間不停地係有啲帶電嘅電荷喺度飛嚟飛去嘅話咧。咁其實咧，呢一個互相靠近嘅星雲本身就可以咧變成一個好似 cyclotron 咁一個加速器，幫我將呢啲咁樣嘅電子去加速，或者即係任何帶電荷啲離子啦去加速。咁啊，最後如果撞落去一啲嘅 target 啊一啲嘅目標嘅時候咧，就容易產生到一啲咧好高能量嘅電磁波出嚟咁樣樣。咁呢個就即係其中一種學説啦。咁另外咧，呢度又要提翻啦。講得伽馬射線咧，咁尤其是就住我哋呢個新聞講咧，就係伽馬射線爆發呢個現象。咁喺我哋即係天文上有啲好特別嘅現象，就係佢唔知點解非常集中，好輕易地就大量產生呢個伽馬射線。佢非常集中，歷時好短嚇。咁呢一個又要翻翻去就係、即係以前都講過嘅美蘇冷戰時期嗰個歷史啊。美國就希望即係借啲擺個人造衛星上去太空度監測一下呢一個嘅蘇聯有冇進行呢一個大氣層嘅核試啦。因為咧，當核爆核彈嘅時候咧，都會產生伽馬射線嘅。即係你要去到啲好人工能夠產生伽馬射線其中嘅有效途徑，你真係用到核反應嚟去做。即係個要好，即係個能量密度好高，你越容易產生呢啲咁嘅高能射線。咁結果發覺射咗衛星上去，發覺咧日日都度到呢啲咁嘅伽馬射線嘅信號，咁啊非常之驚啦！話蘇聯原來日日都搞核試嘅喺 太 空， 其實唔係，其實太空射入嚟， 原來係天文現象，天文現象嚟嘅。原來就喺我哋嘅即係太空入邊，經常就會出現到啲好極端嘅天文事件。咁而家至今嚟講啦，究竟係乜嘢天文事件嚟去產生呢伽馬射線爆發咧？廿年前我仲係讀緊書嘅時候咧，就都仲有好多 model。而家今日咧，基本上都認為呢啲 model 咧都係合理嘅。譬如就係話一啲超新星爆發有可能啦。另外，譬如話黑洞同黑洞嗰啲對撞啦，黑洞中子星、中子星、中子星嘅對撞都可以嘅。 總之係撞嘅。 係啦，呢啲激烈嘅天文事件，而本身亦都係來自一啲咧個引力好強嘅呢啲咁嘅星體。咁即係呢啲就係嗰啲伽馬射線爆發嘅源頭。咁但係你話具體上有乜嘢機制，我哋可唔可以知得再準確啲咧？ 我哋亦都冇辦法真係去靠近呢啲咁嘅天體嚟去睇，我哋頂多能夠即係度到就係話，佢有個伽馬射線爆發嘅信號出咗嚟。如果有人能夠即係又係咁講啦，喺地球上面揾到啲合理嘅方法嚟模擬一下呢啲過程，咁其實對我哋去了解一下呢啲咁樣嘅咁巨發出巨大能量嘅天體，佢哋發生緊呢個伽馬射線爆發呢個事件咧，就可以有多一個方法嚟去了解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好夢寐以求，希望咧就整咗一個可唔可以喺實驗室整一個人造嘅伽馬射線爆發出嚟。咁就係咁嘅，由個故事由呢度講起。 咁以我理解，佢整到啦，係咪 啊？佢而家就咁樣講嘅。其實我哋要整一個激光，其實都一啲都唔容易嘅啦。即係我哋而家整嘅激光，好多時都係整緊一啲可見光嘅激光。 嗯。 唔可見嘅激光咧，就是、紅外光嘅激光，我哋好容易整到，最早好早整到。越係能量高嘅，即係本身嗰個嘅。光能量越高的那種激光越來越難整，因為它穿透能力強，所以現在就說有人有實驗室嘗試整一個 X 光的激光， 嗯， 不容易的，如果你還要整到伽馬射線那個強度那麼高的話又更加難的，你又要希望就在一個那麼短的時間能夠激發到一個物理過程幫你這樣去大量產生伽馬射線，而呢個過程又可以其實合理地反映到喺呢啲咁樣嘅巨型天體伽馬射線爆發嘅時候所發生到嘅事咧，咁而家似乎咧呢個實驗就係率先係第一個實驗去做咧。 因為頭先你講完我都未理解到嗰個 implications 喎。如果你睇到睇呢個，原來全世界而家即係可以做到最強力嘅激光嚟嘅。 係啦，即係佢成個過程就係佢首先要一個最強力嘅激光之一。嚟去幫佢激發呢個伽馬射線爆發嘅過程，純粹呢個激光都唔得，個激光本身都未係去到伽馬射線，但係佢要透過呢個咁強嘅激光嚟去幫佢哋激發一啲更加激烈嘅過程，利用嗰個另外嘅過程嚟產生伽馬射線爆發。咁呢個係咩過程呢？咁佢用到就係一個正反物質嘅過程，咁佢需要咧，首先就係要用一啲激光嚟幫我哋去將一啲嘢，你通常理解就將啲嘢煲熱佢，煲熱到個地步咧。不單止令到它出了等離子體，甚至乎就是你令它可以煲到無中生有，即是說得誇張一點，就令它產生到一些正反粒子的堆，即是說如果一個真空什麼都沒有，但突然之間它被激發了一個 正的物質和一個反的物質，即是其實這個過程都不是那麼容易激發的，它能夠歷史也是很短，很快的正反物質又會融合回來，然後放回光子出來，其實在這個過程中你就是 很希望就是說呢，盡量去模擬翻喺呢一個嘅外太空天體發生緊伽馬射線爆發嘅呢一個咁嘅天體，令到佢大量去產生呢啲正反物質嘅正反物質對，我哋叫做呢啲 matter antimatter pairs，而好多時就係一啲咧正負電子對，如果更加即係其實如果更加需要咧，應該就係話咧正即係呢啲正反嘅質子對添，即係嗰啲 positron 呢個應該唔係 sorry 係 proton 同 antiproton 嘅 pairs 啊，我哋頭先講嘅 electron positron pairs 又另外一回事。咁但係希望總之咧就係希望佢透過另外一個好強力嘅激光，佢呢度有講個名嘅就叫 Gemini laser，就希望幫我哋咧去大量產生正反物質，然之後由啲正反物質再幫我哋激發一個伽馬射線嘅爆發出嚟。 喺呢個 Gemini 應該就係雙子啦， 雙子座嘅雙子啦， 雙子激光啦。第一個問題咧就以我理解呢個應該係武器嚟喎。 又咁講啦，佢都係一個好笨重嘅武器嚟嘅，即係佢有個破壞力好驚人嘅一件嘢啦嚇。但係你話相比之下，佢會唔會比一個核彈勁咁？我覺得你要咁睇，你要睇佢一個咩用途，得未？你話如果撳一個掣殺人個人個數目多咧，就一定係核彈嘅。呢個咧就勁咗，個密度能量密度好高。你問我如果佢攞嚟殺咩好咧？一個強力激光最好嘅就攞嚟殺飛彈、衛星呢啲咁。 咁而家啱使啦。咁但係呢件事我若干年前我提過啦，就有一隻嘢叫做 BX-1 啊，應該係中國嘅。就在太空做了一個實驗，就是找一個咁類似嘅嘢射爆了另外一個衛星。 係，佢整咗堆碎片出嚟，跟住搞到成世界鬼殺咁嘈，呢啲嘢。 係啊，嗱，咁嗰個我哋唔理啦，但係佢都有一個好形象嘅講法啊。 咁我就解釋，即係佢意思直接講嘅。佢將依個所有咧，而家即係射落地球嘅太陽能咧，將佢壓縮成為一條頭髮咁幼嘅線， 係 嗰個能量射落嚟。咁你諗下 係幾？即係個能量密度就係咁高㗎啦。 幾激？你話你話幾堅咧？真係 係啊！咁所以佢能夠做到呢樣嘢都唔簡單。而我覺得最大嘅價值就係當佢哋產生到真係一個人工複製嘅伽馬射線爆發之後咧，而且出嚟嗰個結果幾理想嘅，因為佢出現到一啲現象咧係幾符合我哋天文上見到嘅一啲嘢。其中一樣就係話咧，佢有一個咧歷時好長嘅餘韻嘅一個嘅磁場嘅餘韻喺度。咁但係具體上究竟點解會產生到咧？咁呢樣我即係恕我都好難去好即係好快咁解釋俾大家。基本上你可以咁樣諗嘅，只要有一啲高速嘅大電粒子嘅運動咧，其實背後就意味住有個磁場嘅產生㗎啦。即係我哋今時今日其中一個譬如大家理解電磁鐵嘅原理，我哋將一個線圈通電。跟住咧，其實就入邊就有電流喺度兜緊圈，最後就產生到一個即係好一致方向嘅磁場。其實就係當你有帶電嘅電荷去運動嘅時候咧，就會生磁。咁呢個就係基本嘅電磁學嘅原理。咁而家喺呢一個咁樣嘅伽馬射線爆發模型入邊，係其實霎時之間有一個非常之強烈嘅等離子體產生，甚至乎唔係等離子體，主要係正反物質嘅一個嘅咁樣嘅。我叫一個電漿體 一撇 係啦，即係如果 plasma 你要除咗講咧係一個等離子體 plasma 定係甚至乎係呢啲咁嘅正反物質嘅呢咁嘅 plasma 添嚇，咁而且佢哋個運動速度而家非常激烈，所以咧你都會預期會係有一啲好大嘅磁場會產生，而且觀察到呢個磁場咧，佢係需要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先慢慢去衰減落嚟，係其實都幾符合我哋咧喺嗰個嘅天文學上面睇到嘅嗰個咁樣嘅情況添。咁所以喺呢一度咧，我哋好希望就係話喺呢個實驗入邊咧，再將佢做得即係今而家終於整到個咁嘅信號啦，會唔會我哋能夠未來啊將佢能夠去摸得更加仔細嚟去幫我哋去了解喺天文學？尤其是伽馬射線爆發現場入邊，能夠了解更加多嘅嘢咧，咁我覺得呢個只不過應用之一嚟嘅啫。當你能夠咁產生到咁強烈伽馬射線爆嘅話咧，其實我諗喺即係其他嘅物理學嘅範疇咧，都可以有好大嘅應用添。 嗱，我估後邊嗰個動機，除咗頭先我哋講，有嗰個戰略嘅意義之外，亦都係想重組喺宇宙入邊啊，佢產生高能量伽馬射線嘅條件係咩嘢？ 係啦，係啦，同埋就係、是、即係當佢產生咁大量伽馬射線嘅時候，咁喺佢呢個周圍嘅環境又會發生到咩事？會唔會最後有一啲嘅現象，我哋基本上就可以喺天文嗰度去觀察到，甚至為吻合到我哋天文觀察嘅咧？咁即係呢一個就可以即係變暫時一個開拓一個新嘅路向嚟去做呢個咁嘅研究啦。咁啊，即係呢啲就係去將即係產生到好，即係用一個好高能量密度嘅嘢嚟幫我哋研究一啲好激烈嘅過程嚇。咁呢個就係嗰種高能的天文學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好啦，咁跟住有少少時間咧，呢、這個亦都係一個相當之重要嘅新聞啦。 都係講高能嘅， 高能量嘅啦，高能量粒子。咁呢個是即係出現嘅地方喺日本嚟喎， 係 嘛？ 係啦，咁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咧，即係同大家介紹一下啦。我哋如果講得呢啲對撞機啊，你睇呢啲咁樣嘅圖畫啲形象咧，大家好多時咧就會諗咗去傷嗰度。因為講得粒子加速器咁最殿堂級嘅，又發現到上帝粒子咁啲名咁犀利嘅嘢咧，就大家就會諗到喺嗰個法國同埋呢一個嘅瑞士邊境嗰個箱。但係會唔會其實世界上仲有其他嘅呢啲咁樣嘅粒子嘅研究都係企圖做緊啲更加偉大嘅嘢，而且入去某程度上仲可以做到一啲係箱做唔到嘅嘢咧？咁呢個值得介紹嘅就是、日本而家呢個叫 KEK 呢一個咁樣嘅粒子嘅加速器，咁佢加速嘅嘢有少少唔同嘅，咁因為咧，對於嗰個嘅箱，佢哋個加速咧，主要就係質子，即係或者叫重子，OK， 佢講 Large Hadron Collider，LHC 就 stand for Large Hadron Collider，就係講大型嘅重子嘅對撞機。講得重子咧，你預入邊就係由一啲質子同中子 proton、neutron 去構成嘅一啲物質。簡單啲，起碼咧都要 cheap 地咧，都要揾個將個輕 輕的將的外圍電子拿走了，就留下中間這個質子來將它做對撞，其實發現上帝粒子都是依靠這個這樣的過程的。但是日本今次呢，它走另外一方面，它呢都是去企圖將一些物質去做激烈的對撞，但是它就特登揀電子來去對撞。咁呢一個又好好得意嘅，即係相對嚟講，你問我咧，我覺得將電子加速到非常高嘅速度，其實個難度相對比熵咧係低嘅。因為咧你加速呢啲質子咧，質子本身重啲，所以你要將佢加速得高速啲咧，係難啲。 即係等於你如果要推架車重啲，嗰個動力就要好強。 係啦，咁 因為電子佢基本上冇 mass 噶嘛。 輕好，佢應該比質子輕1800倍啦。 係啦， 嚇輕好多啦。 你要推喐佢有易咯。 嚇，佢有 mass， 但係就個 mass 細好多。咁所以其實即係你話技術上咧，你將個質子，甚至乎就算係咪將個電子或者係反電子去加速咧，其實係相對係容易嘅。但係咧即係將佢對撞咧，又會發覺出現到一啲咧係傷未反而做不到的效果。其實去建造這個這樣的電子反電子加速器是一個背後什麼原因呢？其實背後都希望去將我們這個粒子物理的標準模型去做得即精確一點，來去希望去解決一些現時去商都解決不到的問題。其實我們在這一節的第一單呢，就是講將一些高能量的東西去撞，其實就是先前我們沒有仔細講，就是將這些個 Gemini Laser 撞落一些都是些金屬的 target， 從而令它可以產生等離子體，然後再去希望它還產生到伽馬射線爆發，都是講一些撞的東西。而在這個這樣日本的這個輕，我說一個輕子的加速器，它就是將這些電子和反電子對撞，嚟去睇下入邊能夠產生到啲乜嘢嘢，嚟去幫我哋咧，嚟去進一步去觀察一下，究竟喺個粒子模型入邊咧，有冇啲一啲唔完美嘅地方，可以喺呢度再度得精確一啲。 但係你如果係講緊電子入邊對撞，係咪撞出嚟都係quark啊？ 嗱，其實呢度又要係啦，呢個真係要咁問嘅。其實點解我哋會話日本呢個有潛質去做得精確一啲咧？嗱，雖然佢做出嚟可能個難度，我覺得會即係低一啲嚇。但是它有一方面就是說，我們想要知道一個 物質上的特性很有趣，就是我們不可以用重子去產生輕子，也不可以用輕子產生重子的。在任何一個核子物理的過程裡面，你有多少粒重子入，最後有多少粒重子出，即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如果你入的東西本身是一些質子、中子，你不會預期出來的東西是完全沒有質子、中子 的。這個是自然界那本會計簿決定了。 是的，就是你如果在一個核子反應的左手邊和右手邊，它的無論左手和右手的質子的數量要守恆，不是質子 sorry， 重子的數量要守恆，然後輕子的數量都要守恆。輕子有什麼屬於輕子？就是電子、中微子，甚至乎有啲叫喵子、涛子啊，同埋喵子、涛子所對應嘅中微子有六粒嘅，就係屬於佢輕子嘅 family。即係呢個咧，其實大家即係可以撳翻嗰個叫做粒子物理標準模型嗰個 standard model， standard model 嗰個圖嚟睇，有六粒係屬於 quark， 佢哋係組成重子嘅。有六粒係屬於叫 leptons 輕子嘅。咁而家日本呢個係集中係將啲電子嚟去撞，咁所以係希望咧係。就是用輕子來去對撞，然後希望呢，即在入面很有趣，因為它撞的時候之後呢，也都會產生個 plasma， 最後也都有機會產生到一些正反的重子的 pairs， 它產生之後呢也都不會違反了那些這樣守恆 的原理、okay？ 因為有正有反呢，它們互相 cancel 了，即大家即背後那套數學和物理大約是這樣。如果在雙那個這樣的加速器呢，它本身是透過重子和重子對撞，最後撞出來的東西呢，可以是很骯髒邋遢，很多不同的重子的 combination 的可能性出現。但是如果用輕子對撞的時候呢，最後出來的那些骯髒邋遢東西的數量可以是少一點。於是乎呢，我們能夠去針對於某幾種的現象去度它的精確度呢，就會少了一些干擾。即是你可以這樣去理解，我們用一隻即比較乾淨的材料，本身它沒有，即講得再簡單啲，就係佢本身再冇一相信啊，再冇內在結構嘅嘢，佢產生出嚟嗰堆烏哩馬叉嘢，那個邋遢程度就會少啲。 即係呢度又可以補充多句，喺雙咧，佢用質子嚟去對撞。質子本身咧，佢唔係一個用最基本結構嘅嘢嚟，喺一個質子之下，仲有夸克嚟去組成，所以最後出嚟會產生一大堆烏哩馬擦夸克嘅嘢走出嚟。但係對於如果你電子去對撞，電子以下仲有冇啲更加細嘅結構咧？暫時以我哋所知冇。其實如果有又有係好開心嘅。Okay？但係如果冇嘅時候咧，佢唔會咁輕易產生咁多烏哩馬擦嘅夸克嘅產品出嚟，所以最後出嚟咧就比較容易咧去抽絲剝繭，去幫我哋去做一啲更加精確嘅實驗嚟去驗證下呢個標準模型。 係，咁呢個已經係好清晰㗎啦，因為好難得嘅鄧志文博士即係講大概五分鐘，已經總結咗咩叫標準模型㗎啦。咁但係其實喺物理學界其實一路亦都有一個希望咧，就係因為標準模型亦都唔能夠去。講曬成個自然界嘅，希望佢有啲嘢， 希望有嘢錯嘅， 希望佢有嘢錯。咁而家日本人咧就做咗呢樣嘢，但係我哋因為我睇啊都幾急下，我唔知成個成本係幾高咧，因為大家知道咧，美國都想做嘅，但係美國基於個成本問題咧，一路都唔拖住啊。咁日本就反而唔聲唔聲就做咗。咁我哋睇一睇咧，就係佢做嘅地方咧，就喺日本嘅竹波，咁嗰個名就叫高能量加速研究組織。KEK 我如果有機會我都睇睇日文嗰度咧，其實佢點講呢單嘢啦嚇。 有得意喺日本，佢喺嗰個粒子物理研究咧，佢就唔會話全面地去同即係世界競爭，佢係好執咗嗰幾範，但係做到好精世界第一。通常都係輕子嗰部分喎。你發覺中微子嘅研究佢係攞 幾多？係啊，我哋都提過嚇。 咁呢度佢而家呢個又係將輕子嚟做對撞，咁你發覺佢哋係玩，即係特別中意玩呢度嘅。 係啊，個原因我相信亦都有個經濟嘅考量嘅，就係同呢個歐洲同美國硬撼咧，其實日本未必有呢個條件做一啲即係世界潛力嘅嘢，所以佢哋寧願咧做一啲好 niche， 但係咧就冇乜人其他人競爭對手嘅，而且佢哋做得好精細啊，好堅持。咁啊結尾咧，我亦都想即係睇個新聞咧有啟發嘅。咁啊歐美啦、日本咧都喺呢個問題上邊咧就出咗成績啦。咁就中國咧，以今日中國嘅經濟條件咧，佢絕對有可能啊！ 要等咯，要嚇，即係佢有做緊加速加速器噶嘛？ 買都拗好耐啦，我哋未有節目時間去講呢樣嘢啊嘛，有兩派睇法啊嘛。阿邱盛龍教授就話要做，楊振寧教授就話唔好做，咁啊結果就即係拖嚟拖啦。咁我當其時我嗰個預測就係呢嚿嘢應該解放軍做噶嘛。咁而家人哋日本都做咗咯，咁以今時今日中國。咁我就直接向習近平國家主席去呼籲，時代呼喚中國打造一個超級的高能量粒子加速器。 即係科學大國啦，咁呢樣佢唔使嚟講，佢係 buy， 你唔好話佢係 buy 喎。即係你就算講嗰個貴州嗰個嘅天文望遠鏡，嗰陣我哋又講到話好似擺喺度冇人用，但係而家其實佢亦都有幫手發現咗新嘅中子星啦。 一定有嘅，你擺喺度你實有 嘅。有嘅，但係即係當然你梗係希望有更加，除咗你有個硬件喺度之外，你梗係希望有個更加精英嘅團隊喺度嚟去幫你做更加偉大嘅發現，即係大家唔想。都唔想你嘥咗呢啲嘢嘅。 係啊，唔係咁你如果喺中國入邊你揾唔到咪咪請其他地方啲高手過去咯，實有人肯過去噶。如果你即係以今日出得起錢嘅真係係嘛？咁所以就呢單新聞真係有相當之大嘅計劃性啊！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